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第七面，轮观第七面，从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我们看玄义的第二大段。第二，变不思议性实为体者，天台家五重玄义。第一段是解释经体，第二段是变体。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辨别理论的依据。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经说法，他是依据什么而说的？如果他依据的理论是真实的，他所说的就值得我们信赖。如果这个理论是不确定的，当然会引起我们怀疑。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佛法最重要的是信，信心的建立呢，实在讲都在这一段。如果你了解它依据的是真实，如同一切经展开经卷第一句如是我闻，古大德解释这段经文，如是两个字是信成就。这个变体呢，就是叫我们了解如的意思。一切大乘经皆以实相为体，本经是属于大乘经。青莲大师没有用实相这两个字，而是用不思议性实为体。不思议性实就是实相的别名。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几个字？他底下的说明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平准经论，平就是平级平一，准是标准，以经论的标准呢作为依据。第二个意思呢，这是迷雾根源。第三个意思是菩萨本事，这个菩萨专指地藏菩萨。那么他下面就分这个三段了，详细给我们说明。那么先说第一段。平准经论，本经云：一切众生未解脱者，实性无定， 为善为恶，逐渐而散。那么举的都是本经的经文，在这一句里面，性实无定，所以他用性实为题，特别着重的呢是没有解脱的，没有解脱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内有烦恼习气，外面有五欲六尘的诱惑，所以起心动念，善恶交杂，所以世出世间圣人舍教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没有好的教化，确实是恶多善少啊！纵然有大福德，往往造更大的恶业。这个因果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之后啊，感到非常恐怖。你看看人间做帝王将相这些大福德的人，他这个福德的累积不是一生一世的，多生多世累积的福德，在一生当中享这么大的福报。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要随着自己烦恼习气去发展，他就会造极大的罪业。那么福报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他就享尽了，然后恶报现前呢，这就堕三途啊。这就好比我们世间一个人家一生呢勤俭省吃俭用，储蓄了一笔财富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到中年以后啊，这是发了，这财富多了那吃喝嫖赌无恶不为一二年之间呢，就把一生的积蓄用尽了用尽之后，这世间没有人帮助你，也没有人瞧得起你，就变成贫穷乞讨就好比是这个样子。所以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提醒我们，警惕我们，佛要修不要想，享福没有不造罪业的，而且比一般人造罪业决定要严重无论从心理上从行为上都非常严重佛这一些教诲都是正确的都是正确的。 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然后才能够真正发心依教奉行。那么这是经里头这么一段意思。说又云啊，这还是本经里头所说的，念佛菩萨名字，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此时乃至第八十也。那这个地方又说到本时啊，这是讲临终的人，无论他一生当中行善作恶，临命终的时候能够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都能够脱苦啊。纵然不能完全脱离，他的苦报会减轻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从这个事实当中，我们明白佛菩萨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大师的这个五旋里面的每一段都加不思议这一句话啊，这个说得很好。下面呢，这是举其他的经啊来引证啊，像毗卢三摩地法啊，金刚顶莲花布心，这个里边也有说啊，大师引用在此地，是心为何物呢？烦恼谢种子，善恶皆由心，心为阿赖耶。这是非常明显跟我们讲心意识啊。前面大师在序文里都说过啊，觉悟的那个境界我们暂且不论，单单说迷惑颠倒的众生啊，所以他用不思议现实为体呀，也是在此的。对于六道凡夫来讲呢，非常切实啊。那么心是什么呢？心是烦恼、习气、种子啊，善恶皆由心呐。啊，起心动念，啊，一个善的念头，一个恶的念头，都是识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含藏这些习气种子。随着缘它起现行啊，造业受报，它是总报主啊。起心论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心生灭者，依如来藏啊，有生灭性啊。什么叫如来藏？藏是含藏的意思，如来藏在里面的，所以叫如来藏啊。如来是真心的，是本性的。 下面他解释了，所谓不生不灭了，这个不生不灭就是如来藏，与生灭合乎？生灭是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的习气种子是生灭法，阿赖耶的本体是不生不灭法，所以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融成一体了，非一非一。你不能说它是一，为什么呢？一个是生灭法，一个不生灭法。你也不能说是一，它两个搅和在一起分不清。啊，就像古人常用的比喻，水如蛟龙。啊，合在一起了。啊，你说它是一不对，谁是谁，如是如。啊，你说它两样也不行，它混合在一块了。啊，那么这个叫阿赖耶识。啊，底下讲的，在无明法性共住为因呢，不起然乎？这个里头。境界很微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无明就是前面讲的生灭法，法性呢是不生灭法，生灭跟不生灭跟诸位讲啊，永远合合在一起。一切时一切处用佛家的术语来讲法而如是啊！啊，这个阿赖耶多大呢？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如果没有这么大，诸位想想，虚空法界从哪来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从哪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的。所以《楞严经》一开头啊，七处真心啊，啊，这个焦光大师。判的是七犯破处啊，古德解释楞严啊，这个楞严有古今两派讲法，古派呢那是以长水为代表啊，这个今派呀、啊、这是以焦光为代表啊，焦光是明朝时候人，长水是宋朝时候人啊，这个两位都很了不起。长水是以天台家的三智三观来解释了眼睛，啊，七处真心啊，啊，说的都有道理，都不能说有错误。啊，焦光大师是七犯破处，为什么呢？是在家释迦牟尼佛问他那个重点呢，不是问的心。你看他问的时候也没有问什么真心妄心，心在哪里啊？那那是心在身体里面啊，说了七个地方都被释迦牟尼佛呵斥了，心在哪里？不管是真心是妄心，遍法界啊，阿难是代表我们装糊涂啊，不是他不知道啊。啊，心在哪里？心包太虚，量中杀戒，不扎出来了吗？啊， 确实是包太虚啊，所以能现万法啊，无时无处而不在，你怎么能离开心呢？心是能现，时是能变，时也是心，是真妄合合的心，叫做时啊。不论那个妄的一分，单论真的一分，我们称为自信，称为信呐、啊。这个地方信实，意思就在此地。啊，说实，真妄合合的信；说信，不说那个妄的那一边，单说真的这一边。啊，但是它决定是个真妄合合的。我们凡夫不能辨别，迷在其中啊，忘掉了这个是一切法的根源，忘掉了啊，就迷失了。诸佛菩萨觉悟了，觉悟就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他第二段里面有讲的是迷悟根源啊，所以要晓得，真心跟妄心永远合合在一起，啊，真心是我们的本性啊，啊，此地讲的这个信实是我们的本性啊。如果用儒家的话来讲的是，也有这个意思，啊，儒家讲信。你看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啊，他讲的那个性呢，就是性实性，我们要把这个字颠倒过来啊，那是实性。用儒家的意思来讲呢，叫习性，不是本性啊。孔老夫子讲的性是本性，你看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啊，跟孔子荀子跟那个孟子荀子讲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讲性善啊，性恶啊，讲性善性恶行，讲心善心无也行啊，这个心跟心是一个意思，有时候是意思不同，有时候意思是一样的啊。某人心很善，某人心不好啊，那么这个心性呢都是习性。啊，是习惯成自然，是属于习性，不是本性。本性里面没有善恶，习性里头有善恶啊。所以无始劫以来啊，烦恼习气种子这是习性啊，诸位要晓得，本性里面没有烦恼，也没有习气，也没有种子啊。我们凡夫啊是分不清，被烦恼习气种子所困惑了啊！我们在六道受苦受难了，诸佛菩萨觉悟了，明白了啊！虽然有烦恼习气种子无碍，那不妨碍啊，这个病有没有？有，有不妨碍啊！他为什么不妨碍呢？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它不沾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会被烦恼习气种子诱惑，我们凡夫会被它诱惑 这个圣者不会了。啊，内力烦恼习气种子啊，这内力烦恼，我们讲断烦恼啊，啊，外不受啊外境的诱惑，佛菩萨的本事在此地。我们凡夫要学佛，就要从这个地方学。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烦恼控制住？啊，外面不受诱惑，我们就入，就入了菩萨道了。那么这一桩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啊，为什么呢？这习气太久了，无量劫来熏习而成的，现在一下想把它舍弃，啊，把它放下，谈何容易啊！啊，那怎么办呢？彻底明了他的事实真相，从这个地方解决，所以转烦恼为菩提。哦，知道烦恼就是菩提啊，生死就是涅槃啊。那么换句话说，你断生死，涅槃不就没有了？啊，你断烦恼，菩提也就断了。所以生死烦恼要不要断呢？不要断呐，一转变就行了。啊，这个发大乘佛叫断，实际上它不是真断，它是转。转过来之后，烦恼没有了，就叫烦恼断了嘛，并不是真的断了。真的断的时候，菩提也没有了。啊，怎么个转法呢？观念上的转化了，都在一念了。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就没法子转。了解事实真相啊，就方法就有了。我们念佛人的方法是一句佛号就转了。啊，一句阿弥陀佛，心开意解，啊，就把它转变过来了。啊，底下呢，举了个例子，真谛法师，啊，这是唐朝时候人，他翻成无末世，啊，那么这个都是翻经的三藏法师。他把这个阿赖耶识翻作无末识，啊，无末这个意思很明显，它永远不会失掉的，只有转变，啊，而没有啊丧失，啊，所以佛才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转变。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想生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想佛，那你就做佛嘛；想菩萨，你就做菩萨嘛；想贪嗔痴，那你就搞三恶道嘛。想什么现什么，想什么变什么。啊，任何人这个一生生生世世的际遇与别人不相干的，啊，说真话呢，自作自受，啊，就看你怎么想法嘛。啊，一切善恶是非真假没有标准的。啊，佛在经上给我们定的标准是一凡夫暂时而定的，不是真的标准，不是永恒不变的标准。 暂时是因人因时因地暂时给你定个标准啊，这个东西不就跟世间法律一样吗？啊，你看有很多法律两三年就要修订啊，还有一些法律定下来两三个月就要修订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一定的标准啊。为什么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哪有一定标准？啊，所以这基本的原理，我们要明了啊。啊，下面是玄奘庄思就义。啊，真谛法师这就明。凡作无末时啊，玄奘大师啊，就意思相反，凡作藏时啊，取他什么呢？取他含藏诸法中啊，这个里面有三种意思，这是玄奘大师所翻的啊，能藏、所藏、执藏啊，这是执着啊。所以阿赖耶有这三个意思，把它翻作藏识啊。藏识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心啊，一般人概念上有心，心在哪里不晓得，心是什么也不晓得啊！外国的哲学家说：“无私故我在呀。”他以什么为自己呢？哎，我能够想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啊！这些相当高明的，知道啊，这个身体不是我啊，我能思维，我能想象这个东西，大概是我。比一般人呢聪明啊，可是能想象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呢？如果他要去找啊，那就跟阿难尊者一样了，找不到啊。啊，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也没搞清楚啊。啊，所以这些大哲学家、科学家到今天没有结论了。啊，许许多多的学说没结论。啊，结论在佛法当中，宗经在《宗经论》里面讲的，这是永明延寿大师编著的。永明也了不起，这以后我们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他编这本书啊，在我们佛家号称小藏经啊，啊，因为大藏经的分量太大了啊，很不容易读诵啊。他借取大藏的精华啊，等于说。把大藏经浓缩了，将它分门别类，这些经论里的句子抄集在一起，变成大藏经的纲要，大藏经的精华，叫宗经录，这个里面关于法相这一部分。他抄这个抄集的分量相当可观啊。那么他这个里面有说，是第八本事广大无边啊， 显心远而无外，报性藏以会通啊，善持中之名做总报之主，见有情之体立涅槃之因。引用到这个地方，这是中间路里面的文啊，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无论我们讲真心讲妄心，讲真信讲妄实，诸位一定要晓得，它是包虚空法界的。所以佛法里都在常说，这个诸位都听得耳熟啊，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法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心性是能变的，诸法是所变的啊。哪有所变的法而没有能变的心？那个法从哪来的？所以尽虚空变法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心的、啊、一个心的、啊、一个实啊。所以唯识学家不承认有万法，只承认是实，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实，所以叫唯识啊。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的。虚空法界森罗万象从哪来的？实变的啊。那么我们从比喻上来说，大家好懂啊。譬如我们到一个卖这个金饰的店里面，新加坡我们也常常看到华人开的金铺啊，听说印尼人马来人也都有开这个金铺啊。我们到金铺里面去看啊，那黄金的制品啊，几百种几千种啊啊，这个是比喻森罗万象 啊。仔细观察，什么只有一样东西，黄金。就唯识家那个意思就是啊，森罗万象说呢，原来只一个实嘛啊。金铺看得再多啊，千种百种，只有一个金嘛啊。除了金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嘛 啊。这唯识家就是尽虚空变化界，除了实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说实就是真妄合合的心啊。那么它的作用，做总报之主。这个总报是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无情的众生啊，知正觉的众生他是总体，所以是总报之主啊。做佛是他，做菩萨也是他，做恶鬼堕地狱还是他皆有情之体啊。有情之体，我们现在人讲什么？生命的来源啊。生命从哪里？从他来的啊。 列涅槃之因，那这是讲超越世间啊，成佛，成佛也是他了。离开他也不行啊！据此列体诸法显受啊，这是青年大师在幕后做总结了。为什么用它作为经体呢？他说出来了，一不思议，信实为体，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不但是大乘法，小乘法也包在其中，不但是佛法，世间一切法也不能超越其外。那么他这个说法比一般只讲以实相为体讲得清楚，跟古大德的讲法有没有差别呢？没有差别，他讲的也是实相，实相事实真相啊。所以以这个为体好啊，我们明了之后啊，那真正能接受啊，想到佛讲经说法理论依据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究竟啊，我们对佛的话还要是不能够相信，还有怀疑，那是错过失啊，在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没有认识佛陀，没有了解佛法啊，真正认识佛陀，了解佛法，哪有不相信的道理啊？这信心从这建立。那么第二段呢，这再更细说了啊，讲迷雾根源啊，接着这个底下说，言迷雾根源者，其性缘啊，这大乘起心论里的所说的，此一阿赖耶识设有无明不觉，而其能见能现，能取境界，故名此时为所知一。能与染尽所知诸法为一之故，这些经论里面的重要的开示都是大乘佛法的基本教义。我们如果能够明了，能够体会对于大乘教的修持啊，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实在说呢，不仅仅我们要明了，更重要的要体会的，自己才真正的受用啊！如果诸位真体会得了，你就不会再有小心量。起心动念所想的所思的所执着的范围那么小，错了。为什么叫你起心动念为净虚空变法界去着想？这就是我们转变了。 做了一个转变啊。我们要与信实相应啊，怎么个相应法呢？起心动念跟虚空法界着想就相应啊，起心动念想到自己，想到我这个家，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我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不相应啊，你在迷啊，你没觉悟啊，啊，你不知道虚空法界是一体，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你所想的是这一个枝一个干，不是全体啊，你这个枝跟那个枝对立了啊，我们好像撑个手五个指头啊，你想的时候是指一个指头范围，你跟他就对立了，两个要打架了。你再往深处一下，哦哟，这五个是一家嘛。啊，再往深处的时候，啊，这边五个也是一家嘛。啊，你才得到圆满了。啊，今天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冲突呢？啊，就是一个手掌呢，个人是一个指头。打来打去，打得天翻地覆，啊，打得头破血流，不知道是一体，你这冤枉不冤枉？啊，这什么是法心？什么是阿赖耶呢？变成现象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法性的，法性是我们的本性的，明心见性，见个什么？见到一切众生都是自己，你见性的，你明心见性的，啊，像一棵树的时候，你见到根了，见到根之后知道哦。整个树是一体，这叫见性啊！见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然后你智慧开了，你决定不可能去伤害一个人，造作极重罪业堕阿鼻地狱的众生，你都会爱护他啊，你绝不会计较他的过失啊，为什么呢？跟自己是一体嘛这个意思深了啊，到这后面会讲到啊啊，所以起心论这几句话说的也很好啊，一阿赖耶识啊，阿赖耶就是一般讲的阿赖耶，说有无明不觉，无明不觉是妄，妄见的啊，大经里面所讲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是觉啊，一念呢是真心，一念呢是自信啊，我们前面在序文他第一句就讲嘛，一念自信，在一念上再加一个念就错了，那就是无明了这个楞严经上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这佛陀呢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无明从哪来的，无明为什么来的，为什么会有无明？ 佛是这样答复他的，这个答复的好啊，把事实真相完全说出来了。知见就是一念，你在一念上再起一个念就是无明，所以立知就是你再起一个念头，这就是无明啊。一念上一念五念，五念叫一念。譬如我们眼，我们举着楞严经上举的例子觉得好。我们张开眼睛，外面境界相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是一念。这叫正念。这个叫佛知佛见，是你见性见的，见外面什么色性啊？可是你起了个念头，哎，我看见了，坏了，这就又立了一个念，立了一个知见了，这就是无明本。那么从这个无明再发展，这妄想分别执着是越来越多，这个麻烦就来了。诸佛菩萨为什么有能力给一切众生结念去缚？他有什么本事？他就是能保持一念，他不堕落到第二念，本事在此地啊。所以他看我们永远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看他看不清楚，他的本事就是永远保持一念，不堕第二念。不堕第二念，你要晓得就是不堕无明，这是你的厉害处啊，高明处啊。这个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现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永远保持第一念，这个一念是自性，这一念是真心，这一念里面不带妄，这个是涅槃的真因呐。如果从第一念里头再生了第二念了，这就是知见立知啊。世尊说这是无明本呐。那么这个外面境界就产生了变化了。所有一切相分，相分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相啊，随着你的分别妄想执着在转变，随便无量无边的法界，说法界那是纲领，无量无边不好说，将无量无边的法界归纳十大类，给我们讲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是无量无边。那么经里面这一些文句，这些道理，我们要很细心的去观察，细心去体会，能够落实到自己生活上，受用无穷啊！真是佛法里面所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效果非常快速，真的所谓是立竿见影，你立刻就能得受用。 所以他能见能现，这一能就坏了，就落在第二义了。啊，能取境界的更糟了，他越迷越深了，啊，这取执着了。这个能见能现是分别，啊，能取是执着，啊，你看那个不觉是妄想，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佛说这个是叫所知义，啊，所知所知障啊，所知障义什么起的？义是个起来的，啊，能与染尽所知诸法为一之故，啊。那么学佛中下根性的人，换一句话说，还没有见性之前，你学佛也依靠这个。见性之后有没有离开这个呢？没有离开这个。啊，你要是离开它，你自己得不到受用，也不能他受用。啊，可见的，悟了之后，成了佛之后，自受用他受用还是他。啊，但是什么？那个时候，自受用他受用清楚明白了。我们现在不知道，你在其中。